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住建部拟全面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以结束建筑市场用工乱象，比如欠薪、社会保障不健全以及子女教育问题等等。经国务院批准，七月一号开始，我国将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整车最高降40%。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将于2018年5月29号在京举办。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媒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将进军影视业，为流媒体平台奈飞公司制作影视作品。据外媒报道，世界上首个独立漂浮国家将于2022年在太平洋上成立，将独立运作并使用自己的加密货币。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近日，马克思伦敦笔记手稿亮相中国拍场，以333.5万元成交。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三大经典芭蕾交响音乐会即将于5月26号晚7:30登陆北京音乐厅。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不仅可以聆听到天鹅湖最为经典的配乐选段，也可在充满童趣色彩的胡桃夹子与睡美人当中聆听童话之音。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听。 So